求的吻，你微带羞涩的眼神，我不该恋上你的唇，让夜的思念不安分。爱越深，我的心就越疼，我知道你是最在乎我的人，心痛的感觉也变得如此认真，给不了幸福的完整。还记得傍晚的风，你略带懵懂的温存，我以为欲望在延伸，让夜的气息更动人。爱越深，结局越不可能，我知道你是我最在乎的人，快乐的时光也带着满身伤痕，掩饰了脆弱的灵魂。我下辈子要做你的女人，老天会不会陪着我等，就算让我今生用全部的伤痕，也要换你来世的温存。是伤痕，掩饰了脆弱的